说什么都不算，问问嘘寒送温暖，啊，这份情长相伴，问心事何泪叹，深深叹切切盼。千里情万里船，情丝泛里海乱，相见多聚时短，相见难别亦难，我将我心与你换，你会不会肝肠断，情丝长痛云寒，能不能系两端，我将我心与你换，你会不会肝肠断，情丝长痛云寒，能不能系两端。